你好，我是蔡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从零开始整理开发流程。在第一模块的基础知识中，我已经讲过开发一款游戏需要的一些背景知识，对于 2D 游戏和 3D 游戏的区别，从程序到美术，从 2D 伪 3D 到 3D 等方面，我都进行了逐一的阐述。除此之外，对于任何游戏类型的游戏开发，都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概念：游戏引擎、底层绘图接口、地图编辑器。我也进行了一些我个人的解读。有了这些背景知识，这一节我来带你整理一下整个游戏开发流程以及流程中所需要的工具。我们默认是在 Windows 环境下进行开发的，至于是什么版本的 Windows 不需要做更多的阐述，你愿意用什么版本就用什么版本，因为几乎所有流行的 Windows 环境都能进行编程工作。至于我为什么选择 Windows 环境进行开发，那是因为首先在 Windows 环境下拥有比较方便的调试工具，不管是 Python 脚本语言还是 C 加加语言，都可以使用图形界面进行调试。其次，Windows 下的 IDE 开发环境也比其他平台更多，相应的你会有更多的工具可以选择。在开发游戏的时候，你可以选择 OpenGL、DirectX 或者 SDL 等图形库进行编程，而 DirectX 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标准。我在第四节讲述底层绘图接口的时候说过，它是由微软提供的游戏编程接口，在 Windows 下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底层调用。除了 Windows 外，Linux 平台的图形显卡驱动几乎是不完善的，无法发挥显卡的最大优势。而苹果平台又一家独大，开发人员只能为其定制专一的代码，开发难度比之 Windows 就大了不少。在开发过程中，我们需要用到 Python、Lua 或者 Ruby 等脚本工具。我们可以直接用 Python 或者 Ruby 开发简单的游戏模块 Demo。由于脚本语言代码的简洁和高可读性，所以由脚本语言入手，进行早期示例的代码剖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Python 我们可以从 python.org 下载，Lua 我们可以从 lua.org 下载，相应的 Ruby 也可以在 rubylang.org 下载。为了考虑兼容性，Python 建议使用 2.7 版本，Lua 下载最新版本即可。Windows 下 Python 的源代码编译并不方便，所以建议下载 MSI 安装包，直接安装即可。因为之后我要使用 Pygame 进行示范，所以建议你使用32位的 Python 版本。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用到 C 加加语言。如果你要使用 VC 加加的话，会涉及购买、安装和配置等情况。为了使这个专栏的内容尽量简洁可用，我建议使用 Windows 下移植版本的 GCC 和 G 加加进行编译，也就是 MinGW 移植版，还有 GCC 版本为 4.2 或者以上版本。有人说这个版本太老了，我认为呢，初学阶段版本越新，意味着你需要知道的编译器内容和编译开关就越多，因此建议你选择较为稳定的 4.2 或以上版本。对于 C 加加而言，我们也不需要用到最新的 C 加加标准，比如 C 加加11等。对于 C 语言，我们默认使用 C89 或者 C99 都是可以完成功能的，简洁高效、显而易见是我一向遵从的原则。关于 C 加加，你可以去 MinGW 官网下载 4.2 版本，当然如果你希望使用其他更高的版本也不是不行，你可以直接下载安装器来获取编译器的版本，下载地址是这个，请点击文稿。你也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定制下载，如果要成为完整的编译器，必须下载这些内容，请点击文稿查看。一般来讲，使用安装器下载的编译器都是最新版本的。如果你需要下载特定的版本号，你可以点击文稿中这个位置的下载网址，并找到相应的编译工具目录和对应的版本号，这样 C 加加编译器就下载完成了。如果你是自己下载特定版本号的话，需要将所有包挤压缩在一个指定的目录下。挤压缩出来的目录结构一般有这几个常用子目录 ：bin、include、lib、share、local、etc、var。接下来我们需要一套 IDE 来帮助我们进行 C 加加和 Python 的开发。 C 加加方面，我选择使用免费的 MinGW Studio 来完成。 MinGW Studio 的界面绝大部分模仿了经典的 VC6 的 IDE 界面，虽然相对于更时髦的收费编译器来说， MinGW Studio 没有特别智能的代码提示，但是可以方便我们完成程序的调试。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到并且顺利的下载 MinGW Studio。 有一些 IDE 是自带 C 加加编译器的，这种包也没有问题。如果你对 C 加加这部分设置比较熟悉，你也可以自由选择其他 IDE， 比如 DEVCPP、 CodeLight、 CodeBlock 等等。至于 Python 方面，我们可以使用 Win IDE， 这是一个付费项目，也可以使用国内程序员编写的 UniPad。 另一个付费项目是 Komodo， 用来做 Python、 Ruby 的 IDE 都很合适。至于 Win IDE， 我们可以在 winware.com 下载最新版本。有了这些准备之后，现在我来带你做一些实际的操作。首先，我们需要先测试编译器是否运作顺利，所以我选择 Lua 来进行编译。 在将来需要使用 Lua 的时候，必须将之编译为静态库或者可执行文件。我们打开 MindGW Studio， 在 Edit Options Compiler 选项里设置具体的编译器路径，以便让 IDE 找到编译器来进行工作。一般编译器的路径都会自带并目录，所以设置的目录必须在并目录的上级目录。比如我们设置的 MindGW 编译器路径为 C 盘的 MindGW， 那么并目录就是 C 盘的 MindGW 下面的并。所以在 IDE 的设置下，只需要设置为 C 盘的 MindGW 就可以了。我们将下载到的 Lua 压缩包挤压缩到某个目录。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Lua 的最新版本是 5.3.4， 在这个目录下并没有我们所需要的 MindGW Studio 的项目文件，所以我们需要手工建立一个。我们在 File New Projects 选项下建立一个 Win32 Static Library， 也就是 Windows 静态库，将名字设为 Lua， 然后我们将文件添加到项目里面，在项目虚拟目录里面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选择文件对话框里选中刚才挤压缩出来的 Lua 目录，选择 SRC 目录下的所有为点 C 的文件，随后我们将 Lua 点 C 排除在外。具体的操作是选中点右键选择移除出项目，因为我们制作静态库的时候可以不用这个文件。我们可以点击 Build 选项来进行编译，编译完成后如果编译成功的话，我们会在 Debug 目录下看到一个点 A 文件。如果你的项目名叫 Lua， 那么制作出来的静态库就是 liblua.a， 所以这个文件就是我们以后要用到的 Lua 静态库。如果你有一定的编程经验的话，可能已经看到我们现在编译出来的 debug 是调试版本，我们暂且不去管它，这个在后面我们会进行详细的探讨，目前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一系列的使用方式和方法就可以了。我们已经将 Lua 编译完毕了，后续的文章中我会教你使用 Lua 静态库。接下来我们尝试使用 Python 语言，你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上述推荐的专业 IDE 来编写 Python 代码。实际上 Python 的 IDE 不需要过多的配置，因为安装在 Windows 机器上后， Python 的路径会被注册到系统，通常 IDE 会自动找到 Python 执行文件，并且 IDE 的稀有窗口将会正确的找到 Python 并看到其互动的窗口。你可以点击文稿看到一张图，窗口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尝试在 IDE 中编写一小段 Python 测试代码，然后跑一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程序运行结果就是打印一个 test 字符串，最后将该文件保存为后缀名为 py 的文件，这就是 Python 源代码。在这里我再为你介绍一个专门为 Python 开发的游戏库 Pygame。至于为什么选择 Pygame 进行之后的开发，我在第四节讲解底层绘图接口的时候已经解释了一些，这里再说一下。Pygame 包装了 SDL 的实现，在编写 2D 游戏方面，它的表现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成熟、稳定、简单。它把一些细枝末节隐藏在了 Python 语法背后，当然也有 Ruby 语言封装的 Ruby Game。但是很多人对于这种魔幻的语言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选择简洁的 Python 语法加 SDL 库封装是最合适的选择。今后我们会编写游戏的示例 demo， 一些轻量级的游戏的某一部分的说明和介绍，我会使用 Python 进行简单的阐述。 Windows 版本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下载这个版本的源代码，请点击文稿。如果你不愿意下载源代码，也可以根据自己对应的 Python 版本号下载对应的二进制包，支持 Python 2.4 到 3.2 的版本。如果你安装的是64位的 Windows 和64位的 Python， 注意 Pygame 版本和 Python 都需要是32位的才能完美兼容和使用。好了，这节内容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在这一节中，我先从各操作系统下的调试工具、 IDE 开发环境、显卡驱动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选择在 Windows 环境下进行开发，然后我还带你梳理了一遍开发所需要的语言和工具，并且提供了下载的网址和安装的方法。之后我还带你测试了 Lua 脚本语言在编译器中的编译，并且生成静态库文件。最后给你介绍了 Pygame， 今后我们将会用到这个 Python 下的 2D 游戏开发引擎。最后给你留个思考题吧，你可以结合之前几节的内容思考一下 Pygame 绑定的 SDL 接口是如何实现的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下一集的。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